残军独饮阑珊，谁叫我身手不凡，谁让我爱恨两难，到后来肝肠寸断，幻世当空恩怨休怀，舍无离你留尘不改，解怒解悲解光灾，是人是鬼是妖怪，不过是心有魔债，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，贵人为师生死无关，生是真假绝，真的三句不分离难断，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观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啊，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您想给家人、朋友、爱人点一首歌的话，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，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这一首《清白之年》。 先不讲，等待着那将要盛装出场的未来，任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深月重阳，静渺时光漫长，长夜不响，数不尽的流年，似是而非的脸，但你的故事对我讲，就让我笑着泪光，是不是生活太艰难，还是活色生香，想要的吗？本来 是天使心肠。 各位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那么这首歌呢，是陈奕迅跟王菲唱的《因为爱情》啊。很多人熟这首歌，应该是在2012年的央视春晚现场，他们两个人呢把这首歌又一次的唱火了，可谓是大江南北都知道了。这首歌啊，也成为了现在很多人去 KTV 必点的曲目哈。男女对唱是首非常经典的老歌。OK，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电台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啊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你想给家人、朋友、爱人点一首歌的话，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《因为爱情》。

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前途光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有个温暖家庭。 OK，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，我是嘉欣。这首歌呢是小草点的生日快乐歌，送给自己，那么也祝你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，好音乐九五九一直伴随着您，生日快乐。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.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前途光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有个温暖家庭。

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这首歌呢是来自三号战狼点的一首邓紫棋的《喜欢你》。邓紫棋啊，在《我是歌手》的表演中可谓是一唱而红哈。她的成名曲有很多，像是《泡沫》呀，《回忆的沙漏》，包括《后会无期》。但是呢，她也有很多翻唱的歌曲，像是多远都要在一起，包括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。可能有很多人觉得他们唱邓紫棋翻唱的这些歌呀，可能会比原唱让你听着更舒服。邓紫棋的歌呢，现在也成为了 KTV 必点的曲目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这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。 在山绵夜望天边星宿，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，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，这晚以后音讯隔绝，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，情如曲过只遗留，无可挽救再分别，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，这晚夜没有吻别，仍在说永久，想不到是借口，从未意

我爱的痛了， 爱走了，心自然明了，他来时躲不掉，他走得静悄悄，你不在我预料，扰乱我平静的步调，怕爱了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

是他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。 聪明只能够引起人的一时注意，骗不到真心，所以投机取巧啊是无法捕获爱情的。糖果华丽的包装纸能够吸引人尝一口，可是却哄不了人吃第二颗，欲擒故纵也换不来长久的在乎。人对你没有感觉，费尽心机也是没有用的，所以呢就简单大方的去爱好了，真心换真心，失败了大不了哭一场嘛。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，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，我还在逞强说着谎，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，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。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，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，在逞强不肯忘，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。若越爱越被动，越要落落大方，你还要我怎样，要怎样，你突然来的短 伤心就够我悲伤，我没能力遗忘，你不用提醒我，哪怕结局就这样，我还能怎样，能怎样，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，你从来不会想，我何必这样。回到自己的生活圈，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群，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，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，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，你还要我怎样，要怎样，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，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， 回忆，如果想的人还在身边呢，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很甜蜜，如果不在了就会觉得很痛苦。所以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时候我们计较的不是回忆，而是当下，是得失。 天上的星星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，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，

当作第一次爬山，那有多美好，人生宛如初相见。 丰子恺先生说，你若爱，生活哪里都可爱，你若恨，生活哪里都可恨。如果我们保持一颗感恩的心，处处都可以感恩。如果我们希望成长，事事都可以成长。不是世界选择了我们，而是我们选择了周遭。既然没有地方可以躲，不如傻乐呵；既然没有地方可以逃，也不如保持喜悦的状态；既然没有事事如愿，不如保持释然。 曾经爱过多少人，你不懂我伤有多深。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，劝你别做痴心人，多情暂且保留几分。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。在人多时候最折磨，笑容也寂寞。在万丈红尘中啊，找个人爱我。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泪开始坠落。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。 一个人的成熟并不表现在获得了多少成就上，而是面对那些厌恶的人和事，不迎合也不抵触， 只是淡然一笑了之。当内心可以容纳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，你就具备了气场。

起这账单，少看清更多的事，有些单却不肯定，只能勇敢地往前进。 最大的敌人，有人说是出轨，有人说是生活压力。其实会不会是我们想太多了？有些人一旦恋爱就会胡思乱想，对方可能还不知道，你就已经在心里面过完了一辈子。这不是谈恋爱，而是一种自毁情绪。爱情应该是让人愉快的，想要好好爱，千万别想太多。两人遇见本来就不容易，珍惜那些温暖，信任那些依赖，且行且珍惜。 下雨了就别走，坐下吧喝杯酒，说说你枯萎的生活，对你想给的很多，却总是兑现不了的承诺，所以你想走。春天以后，你能成为那个你，我能成为那个我。于是我不再唱歌，开始买新的生活，买到了旧的生活，从此不再漂泊。于是我不再唱。开始有未来。 请你且行且珍惜，就此别离，少年去远行，给理想一个归期，你我将会重逢在天明，一起上路去前进。拜拜朋友，希望春天以后你能成为那个你，我能成为那个我。于是我不再唱歌，开始卖螺蛳粉了，不再是匆匆过客，从此不再漂泊。于是我不再唱歌，开始卖新的生活，卖掉了旧的生活，做一个好小伙。于是我不再唱歌，开始日夜的工作，习惯黑夜的沉默，喜欢人唱歌，开始有自己的烦恼，开始有未来了，有谁会祝福我？唱歌，前方就是未来吗？总是黑暗的前方，也会有爱的晴朗。一首未唱完的歌，一趟开往远方的列车，离开没有春天的北国，带走所有。 每一份感情当中，你都应该给自己三次原谅对方的机会。一次原谅他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，但够坦诚；一次原谅他没有你爱他那么多，但是够专一；还有一次呢，原谅他与你相处的时间不多，可是却珍惜了在一起的每一刻。每当对他失望的时候，不妨想想他曾经那样陪在你的左右。好的爱情不容易。 想问你为什么问我，不想问你为什么沉默，午夜航班飞过周末，透过人群看见你了，悬着的心终于有了地方降落。不想问你为什么换了，不想问你为什么笑了，人隔两地难分难舍。